一小师傅有一刘氏亲戚，他的儿子不叫木莲森，叫什么大萝卜。 干是腐萝卜。 腐萝卜。 范老长官将我母亲带上城楼，容我母子相见。 燕军怪罪，小鬼吃罪不起呀， 请过方便吧。 不能行此方便呢， 我拿你头疼，俺骂你八米红。 好好好，得众贵宗，将刘氏亲戚口狠咽活插上尘来。 长官将我母亲口含烟火取了， 得众贵宗将他口含烟火取掉啊。

就看如前小娇儿，我俩 见尊明。

去堂。 是。有请夫人去堂。 下官礼礼，下乡劝诺，且惜今日一才会，父神不假欢悦，这样背落阴影，是何缘故啊？ 相公不在衙中，岂身犯了你的大法令？ 夫人犯了下官什么大法？ 昨晚三更时分，新将那监禁门开了。 下官不在衙中，夫人进将那监禁门开了。 是 动、向下官身居县令，所中这艰苦千两，夫人也办善尽，撕开禁门，倘若这无土凡人被上司问起，我只小小的前程岂不断送你手？这等大胆，岂有此理？ 相公啊！ 到下官冲撞于你，想你也是知识大利之人，怎么不知理呀？这监禁门岂是胡乱开的的？哈哈，你连下官的考程也不顾了，真正有些前痛。前痛自己意。 相公啊，你父 人士，我府说在监禁内，西平郎官做不成，是话巧气呀、啊。其中必有缘故，待我向前问他一声。哎、我正要问他，他又在哪里啼哭？这片怎么处？有了，我与他成婚未久，乃是一对少年夫妻，相亲配个小金，这有何妨啊？啊啊！夫人，夫人，夫人呐、啊！与你分有佳酬， 怎么与相共事了，能与我分有佳酬么？ 是啊，与分人分有佳酬啊！ 是来有空相共里捉挠啊！ 只要夫人不哭，下官我就不挠。 哦，相公是不挠的呀， 不常挠啊。 日次， 叫 公明弟弟， 挠了，挠了。 方才师姑是不挠的呀， 方才夫人是不哭，下官我就不挠。日新夫人哭嘛，下官我就挠。哎呀， 好，日次我不哭就是， 我就不闹了，慢慢讲来。 相公啊， 又闹了。 Oh! 下乡劝农，是有个流离码头村，夫人就是那里人士哦。 正是妾身的本事。 哎呀，是此时来，夫人是下官的 什么？ 知名了啊！ 谢谢。 令尊何名？ 相公啊，你名字叫李青。 且慢，夫人姓刘，怎么又姓起李来了？ 我本姓李啊。那是我的义父。 原来如此，令堂内 相公啊，神母 得了两样病症，岂不是假的呀？ 本来是假的呀， 难道罢了不成？ 相公啊， 万不该，不该叫他入下侍林，这是令尊大人大大的失了智了啊！ 本来是我弟弟大大的失了智了， 后来呢？ 相公啊， 还是将来 我继母。 什么？ 臣不必如此，待我去领尊烧香过来， 一看便知。 有老相公。 来，去到新房，去的是招相过来。夫人，请坐。 相公，请坐。 招降道， 回禀 是。 林春招降在此，夫人请看。 有劳相公念与我听。 好，待下官念与夫人听。范正的命令起。哎，夫人不要急，后待下官念来。 是， 为阴间不从的是顺化，问臣的是罪，昨天秋后次。 相公为何不往下念？ 往下念，夫人就要哭了 啊！ 我不哭，快些念来， 快 些念来。 下官问臣是罪，昨天秋后次去。哎呀，夫人呐、啊！令尊大人秋后就要出去了、 哦、我弟弟秋后就要出去了， 不敢回去了。 哎呀，爹， 哎呀，哎呀，夫人，哎呀，不能进来，不能进来，先是几条人命。此乃其人官所定，叫下官若挽回的了啊！ 日次续来，我弟弟绝无生路了。 这个， 我命弟弟的 啊！夫人，令尊大人换救脱身之路啊！ 啊，我弟弟换有什么脱身之路啊？ 这倒巧得很，新安院大人明日在包城下马，夫人可做一次便状前去申诉，不知救的林尊大人换为何之啊？ 好便好，只是无人协助啊、 哦、这协助啊哦、 是啊，西装啊！ 下官我就会西哟。 哦，相公换回西装吗？ 哟，堂堂县令，一次变装都不会西，怎能判断明智？我、哦。是向孙堂礼是 好，就范相公与我做一支便状。 夫人要下官卸妆。 嗯，卸妆。 下官要夫人你我一件事儿。 什么事啊？ 下官要夫人与我。 怎么？ 妈妈。 妈妈。 妈妈。 是的。 是的。 是的。 日赐夫人。 相公。 与下官。